廣告啊，關於呢個港珠澳大橋咁啊，而家咧譬如好似深圳灣咁我哋同埋呢個嗰、那個叫咩啊？嗰、那個蓮塘口岸咧，如果做牌買牌咧，我手頭上都有，咁啊會縮短個期限，即係做牌咧唔使兩年咁。到时详情可以上嚟倾，咁而咧港珠澳牌咧，我哋继续做，因为指标有嘅。第二样嘢就系咧，我哋而家系有五个牌系出租嘅。如果有啲人想租牌，关于港珠澳揾食嘅咧，可以联络我本人，咁我哋安排同埋倾个条件，咁啊等大家知道，咁我哋亦都会提供客源俾租牌。啊，或者个方法嘅人嘅，咁你哋如果想攞个港珠澳牌啊，即系揾食嘅，即系揸车揾食租牌嘅，可以联络我哋嘅。我有五个现在已经有嘅牌喺度。另外仲有咧就系、是、帮朋友嘅啫。我有个朋友佢本身系大陆人，而家佢买咗个港珠澳车牌，咁佢咧就想揾个主司机。揾个主司机系点嘅呢，就系、是、逢星期五六日就咧揸车送佢翻去，因为佢不能揸车过关啊，大陆人。咁咧翻中山，因为佢公司喺中山嘅，咁啊净系五六日，因为一至星期五咧佢就喺香港。咁咧可以做全职兼职都可以，或者佢租个牌俾你，跟住你接送佢俾翻钱你都得。吓，呢个就系呢一节。港珠澳车牌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，可以联络我，拜拜。